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流入眼，欢迎你尝惊喜，祝你下车先飘。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外古道边，风骚地连天，古城春风的仪式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今天本市天气晴到多云，扩散条件较好，空气清新，气温回升，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早晚还有些凉意，请注意及时调整穿着，谨防感冒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渐晴，偏南风二三级，气温22到17度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刘伯温用滴血认子的办法制服了胡大海，当时老胡啊张口结舌，无言可分辨了。可以问你，我先生，这玩意儿准吗？你不是跟我变戏法？哎，古人所留焉有不准之理。说到这儿，咱解释解释，这个滴血认子准不准，科学不科学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原版上怎么说的，哎，咱就怎么说，不添枝不加叶。究竟这玩意儿好使唤不？有没有道理？说书的一概不负责任。咱们闲言少叙啊，胡大海这一枚词儿，元帅徐达可找着理了，把胡胆一拍。胡大海，两军阵前你是胡说八道啊！就因为你这件事儿，几乎闹得全营瓦解，人心离散，你的罪可太大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话讲？胡大海一听，把脑袋一拨了，有元帅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可我没念过书，就是个大老粗，脑袋一热信口胡言，您呐就当我闹着玩的。是什么闹着玩的？就完了。来人，把胡大海推出去杀，你是罪魁祸首。那刀斧手也恨他恨得要命，心说你纯粹是烧包了。刘先生要不来，这事儿还真解释不清楚。所以拿条绳上来，把胡大海单三扣双三扣，哪扣不仅用脚蹬，气得啪嚓啪，慢点慢点，小子他妈够狠的啊。走，把胡大海推出辕门外头， 摁到地下，把鬼头刀就举起来了。单等元帅一声令下，人头落地。你看胡德海这个人呢，可恨是可恨，但是人们从心里头来说很喜欢他。你说真就为这个事儿把他杀了吗？既然事情已经闹清楚了，有些人这心里软下来了。可是你看元帅气的脸都青了，这玩意儿又没法张嘴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大家急得连搓手再跺脚，是一筹莫展。还得说事亲三分相，朱元璋在旁边一看，真格的叫我二哥就这么死吗？你说二嫂来了，一家人要团聚，不管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，他真要死了，我也对不起我二嫂子，也对不起我侄儿胡德济呀。想到这，朱元璋满面陪笑，元帅，算了吧，我二哥就是这么个人，一打二瞎乎，干脆放回来就得了。哎，徐达把脸往下一沉呢，主公，您心软了，对胡德海这种人绝不能客气，要放纵他一次，他还有第二次。如果主公实在给他求情，那讲说不了，您看着办，我徐达不管了。元帅要辞职不干，那朱元璋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朱元璋也没词儿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就见粉哪吒胡德济哭着过来，元帅，我有下情回禀。要说徐达真喜欢胡德济，这小伙又聪明，长得又好看。德济啊，你有什么话别害怕说吧。元帅，我们家中不幸出此逆事，我爹爹胡了八都说了些虎话，已经造成这个恶果。元帅啊，我不求别的，我们是亲父子，我盼了这些年了，我们爷俩才见着，能不能在临死之前给我片刻之功，容我祭奠法场，我们爷俩有话好说上几句。好吧，德济，本帅答应你下去吧，多谢大帅。要不说得怎么亲儿子呢？胡德济领了俩人，带了壶酒，一只酒杯，还带了盘菜，哭着到帅厅的外面，往法场一看呢，哎呦，他爹这个狼狈啊，在那儿跪着低头不语，看那意思好像睡着了一样。胡德济紧走两步，来到父亲的面前，撩衣服跪下了。爹爹睁眼，爹爹睁眼，二德济来了。胡大海迷迷糊糊，这阵猪一悔不及呀、啊！没想到儿子给祭奠法场来了。老胡睁开眼睛一抬头，儿啊，我可太想你了，我听说你都这么大了，但是军前的军务太忙，我也抽不开身去看你，这回你娘把你领来，我简直太高兴了，我这一高兴啊，我嘴就没把门的了， 不知道说点什么好，才闹成这些笑话。这回啊，元帅非杀我不可。儿啊，别跟爹学，爹呀，这俩子儿买碗兔子血，贵贱不是东西啊！你跟好人学，爹爹死了以后，你在你母亲面前多多尽孝，我总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就闭眼了。他还哭开了，胡德济当然也哭开了，给爹爹满酒三杯，让他都喝了。胡德济转身就回来，一想不行，就这么吵着我爹就死吗？求哪位叔叔大爷给帮帮忙呢？找谁呀？他看见刘伯温了，他一瞅这位活神仙，鸭子腿拧着在那儿坐着，四平八稳喝着茶水，也不着急也不上火，好像胸有成竹。他一想，这老道行啊，肚子里全是掏料，我跟他请教请教。胡德济迈步过来，先生，难道我爹就这么死了吗？能不能您伸手帮帮忙，救我爹不死？无量佛，孩儿啊，你的心意贫道知道，你爹要死，你哪有不难过的呢？可有一样，这个求情的事情非同小可，你得找准了人，说话得有分量才行啊。那您说我找谁？就是他。刘伯温用手一指，指谁呀？指玉面霸王郭英。你们完了，郭英能完吗？郭七爷那是要脸的人呢、啊。经过这件事情，郭七爷痛不欲生啊，就到了这阵儿，脸上还铁青的色儿，在旁边坐着，浑身上下都突突，那汗糊的海都汗套套的呢。胡德济没有办法呀，一想让我七叔给求求情还行啊，来在郭英的面前撩衣服跪倒在地，七叔，您受委屈了，我爹不对，我代替我爹向您赔不是来了。不过七叔啊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跟我爹爹一个头磕在地下，你们是患难的八兄弟，您还得看在我母亲和我的份上，高抬贵手，饶了我爹就得了，侄儿绝不忘恩。你说胡德济话不在多少，正碰到郭英的心上，郭英委屈再大，看在孩子的份上也不能计较了。郭英赶紧用双手相搀，德济啊，你起来啊，孩子，就看在你的面上，不过可有一样，我不执掌生杀大权，我说了不算。七叔，您呢可以求求情，看这意思别人说话都不行，只有您给我爹求情，元帅才能开面，您委屈委屈吧。郭英一看这多好，我还得给胡德海求情，这真是逼得没办法，要不看在我二嫂和粉德拉胡德济的份上，我见得我呀，没有办法呀。郭英满肚子委屈，来在帅案的前面躬身施礼，大帅，刀下留人。徐达就料到有这一手，其实这面给谁留着，就给郭英留着。 别人不是受害者，你怎么求情，元帅不能答应。郭英这一失礼，徐元帅满面陪笑，齐将军你有何话讲？大帅，我二哥胡德海确实罪不容诛，非杀他不可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自从咱们余桥镇起义走马得襄阳，若干年来我二哥屡立战功，出生入死啊也不容易，望大帅讲功补过，饶恕他才是。俺郭英有礼了，哭哭。郭英给元帅跪下了，满营众将没有不挑大拇指的，罢了。嘿嘿，还得说郭英这个人胸襟开阔，你说人家人多好啊，还得学习这样的。郭英这一跪下，元帅徐达也很受感动啊。齐将军，那么我把胡德海饶了，你能心平气和吗？能。只要我二哥不死，我就感激大帅。哎，好吧，看在齐将军的份上，全妾将他饶恕。来人，把胡德海推回来。时间不大，刀斧手把胡德海推回来了，绳也给解开了。老胡也没想到死中得活呀，再看他把黑的脑袋一拨楞，乐得跟小孩一样。哎，元帅，我就知道你是吓着我玩的，你能忍心把我杀了吗？我要死了谁给你们开心呢？哎，谢大帅不斩之恩呢。走，胡大海，非是本帅不斩于你。念主公特别是戚将军苦苦求情，这才讲你饶恕，你过去给戚将军赔礼认错。如果戚将军要乐了，我不杀你；戚将军要不乐，我仍然还要你这条命。下去。还有这么点说辞呢。老胡一转身看着郭英了，你说这话怎么说呢？要一般人呢，绝难启齿。胡德海就不然了，他那脸皮太厚了。胡德海嬉皮笑脸来到郭英的面前，一躬到地：“老七，兄弟，我那好兄弟，千错万错，哥哥我错了。我那不是说话的，我是满嘴喷粪啊！兄弟，大人不见小人怪啊！”哥哥这回知道你是好样的，往后你看我姓胡的怎么报恩，怎么样齐弟，你给哥哥乐一下，你这一乐云消雾散，我这命可就保住了。你要不乐，元帅还得杀我呀。或者胡德海满嘴都是拜年的话，连作揖再行礼呀，得得得，念念有词。满营众将好像没乐出来，就朝他耍活宝。郭英真生气，叫胡德海耍二皮脸，郭英连乐都没乐，把头一扬，眼泪掉下来了。交朋友伤心呐，这不是一般天儿，哪有这么诬陷人呢？这也没让刘伯温刘先生，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。郭英委屈。胡大海一看还真难劝呢，齐弟，你要哥哥的好看呢， 老七，你说怎么的你才能乐？哥哥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给你跪下了。胡子海说着扑通跪下，蹦蹦蹦给郭英就磕头。郭英把身子一转不理他，胡子海也跟着过来，老七你不理我，我也磕头，蹦蹦蹦又磕了一顿。郭英把脸又转过去了，逼得胡大海抓耳挠腮，最后没办法了，老七呀、啊，行，咱们弟兄的感情算没了。你二哥就这么嘚啵，你都不动心，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老七，我对不起你，哥哥活腻歪了，干脆我抹了脖子吧。说着话，胡大海在别人身上擦了，把腰刀拽出来。老七，我抹了我。郭英呢，没瞅他，一听胡大海说这话，声色剧烈，心也是一动，偷眼观瞧，就将胡大海把刀背搁脖子上了。根本就没心抹脖子，把郭英气的，提说你这种人呢，真不能理你，我抹了啊，抹，哎，兄弟，最好是不抹，哎，你说你把我给救了，你再把我逼得自了杀，这玩意儿前功尽弃啊，兄弟，你实在不乐。哥哥给你抓个挠吧，哎，你看挠，多大岁数还抓挠，把郭英气得呼乐出来了。他这一乐不要紧，胡子还转身过来，元帅乐了，完了，我七弟不怪我喽，把金梁金洞扫的，心说叫我这姐夫，天上难找地下难学，你是什么人呢你是，哎，元帅徐达一看郭英乐了，哎，这才答应，胡乃死罪饶过，活罪难免，来啊，推出去重打300。胡大海一听打300，还不如把我脑袋切下去呢，那不把我打残废了。老胡又苦苦求情，元帅留着吧，记账啊，记着，往后再打，我们家刚来，你说把我揍得瘫痪到床上，我们家心里难过呀。元帅高抬贵手，先记个账吧。哎，徐元帅也好气好乐，吩咐军政司把这账给记上，这才吩咐一声退厅。退厅胡大海能完得了吗？还得给金氏夫人说小话。不过两口子的事儿好办，这小话怎么说咱就不必细讲了。没过3天5日，一天云彩满散，金氏夫人也高兴了，人家一家子人欢欢喜喜，粉哪吒也格外的高兴。朱元璋一看呢，我得摆几桌酒席好好祝贺祝贺，一则给刘伯温先生洗尘，二一则祝贺二哥全家人相见，第三一则我们又添了一员虎将粉哪吒胡德济。排摆酒席，众人正在庆功的时候，报事的蓝旗进来，报主公大帅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回来了。这一句话，朱元璋酒杯落地，啊，老六回来了。朱元璋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城门大开，把六将军接进来。报主公，六将军不进来，单人独马在外头讨敌骂阵啊。朱元璋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啊。好吧，